我成日睇嘅，我話俾你聽。咁所以我都大，即係大家都可以睇啊，係咪？我都睇啦，點解唔睇啫？唔係，即係我哋唔勾噶嘛。 教主佢同你，佢同你影相個快門要教到好快先得。 係啊，嗱、啊，你知唔知而家？ 如果咪對焦唔到喎。 係啊，阿黃竹文有個新朵叫閃電俠嚇。咁咧今晚咧就正有黃達康佢會示範俾你睇嘅。 你啊開心啊，時間喺呢度。唔係我嗰日咧，後屘咧我上琴日喺議政治我未講完啊嘛，兩個保安好大隻，三十幾歲後生仔嚟嘅。到後屘之後咧，隔咗兩日啦，走埋嚟同我講：哇，你真係好勁喎！咁啊，保安嚟啊，嗰兩個。 你真 係好勁。我有冇撞親你啊？咦，真係㗎，呢、這個真事嚟㗎。 即係嗰兩個。 佢埋嚟唔係因為。得兩個坐喺左右隔離喺個主席台側， 唔係教主現場可能有啲細路嘅，冇講啲鹹濕嘢。 唔係，我哋冇講。 唔係鹹濕嘢嚟㗎嘛， 黐線你都係，即係我哋點會講呢啲嘅啫？我今日我十五分鐘發言講呢個咩合約凌駕性，我屌你係唔係都性字嘅？凌駕性、優越性係嘛？呢個社會性、政治性乜撚都性嘅。我話我有一日咧就喺九龍城見到條橫額。嗰條橫額咧就係、是民建聯嘅區議員吳寶強出嘅，咁上邊咧仲要有兩個女人，一個叫李慧瓊，一個叫蔣麗雲。咁由嗰條 banner 講咩咧？佢咧就協助你申請關愛基金，嗰啲非綜援同埋非公屋住户，咁嗰啲叫做一次性生活津貼。屌咧！跟住我話有個街坊同我講個鬱文，唔該你，我係即係輪緊公屋嘅，我又冇攞綜援，我好需要性生活津貼。你可唔可以同阿吳寶強講，同民建聯講 一次啫，一次 俾多次得唔得？屌你！ 或者一個禮拜一次。 喂，呢個係我今日喺立法會即係講呢個合約凌駕性嘅時候講嘅，其實嗰個就係、是。英文叫做 contract override 係咪啊？凌咩嘢價性咁啊？合約凌價或者凌價合約咪得咯？即係話而家佢嗰條法例咧就係、是合約可以即係蓋過即係而家入邊嘅豁免。OK， 譬如話戲房啊、評論時事啊咁啊，呢啲全部都豁免。不過要受合約限制，咁豁乜撚嘢面啊？我話係咪？咁呢個就叫做英文叫 contract override， 我都出咗修訂案，我就要全部嗰啲豁免都要即係限制呢個所謂合約凌駕。咁佢又唔俾我提，咁啊郭榮亨可以提，因為郭榮亨提嗰個咧就係啱啱就係佢嗰幾條豁免，即係部分嗰啲佢認為好嘅可以提嘅，咁就俾佢提。我嗰啲全部包含佢就唔俾我提。咁所以我今日講咗十五分鐘啊，先頭嗰幾分鐘咧就講一次性生活津貼，咁啊。因為你香港人用中文咧，即係好多呢啲所謂我哋叫歐化語體啊，係咪？好中意個姓字啊，化啊，係咪？你老母化為烏有，咁就通啫，係咪？你唔係乜嘢都乜乜化、乜乜化、乜乜姓，我係用用下用濫咗咧，就會出事噶啦，係咪？咁譬如話呢個工作係一次過嘅啫，咁咪一次性工作咯，係係嘛？咁啊，高永文咪話。強制性器官捐贈啦！屌你性器官捐贈要我強制，係嘛？你話幾大碌咧？嗱，我哋喺立法會講嘢，其實都係做棟篤笑嘅，而家劇透啫嘛，係咪？呢啲全部都可以做場棟篤笑講啦，咁又可以探到你入嚟睇嘛，即係證明，即係我提好多修訂，我都係改一啲字眼嘅，係嘛？因為而家嗰啲法例咧，全部都係用英文去草擬，跟住又硬譯中文。所以就出事了。咁我最近呢一年咧，就發咗癲成日入嗰啲法案委員會，其實就我啲助理逼我入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咁而家搞到個律政司嗰個即係草擬專員咧就騰曬雞。總之你鬱文一入法案委員會就撲街啦，佢哋就咬底噶啦。因為我實喺度咬文嚼字幫佢改字噶嘛，改咗好多啦，而家已經係嘛？咁所以你睇到即係嗰個法律嘅制定咧都係好有問題嘅。咁所以我今日咧就係講嗰個一次性生活津貼啊。係。咁大家有機會見到蔣麗雲，你問阿秋姐，喂，屌你啦，唔好一次啦，唔加產兩次啦。 係對住佢都 秋姐啊！幾 開心， 佢提唔出呢個要求喎。 即係等於上次， 你睇住袁秋， 喂上次阿袁秋同阿梁美芬係咁挑逗陳家洛。 我話屌你人， 蕭敬亮你示愛嗰嘢都已經驚啦，你仲話有一 嗰日陳家洛啊，嗰日陳家洛話佢哋冇腦啊，跟住阿袁秋發難啊，跟住梁美芬又發難啊，兩個都不約而同，真係挑逗阿陳家洛教授啊！咁我話咪挑機咯，咪挑逗佢咯，跟住我話真係陰公，金庸筆下嘅蕭劍恩神錄嗰個陳家洛有香香公主霍青桐，暗家產你呢個陳家洛蔣元秋梁美芬，我執到都喊三日，我真係喺議會咁講喎，又冇話我冒犯佢喎。挑佢應該同主席講，黃毓民議員冒犯我啊！我執到喊三日。 你陳述事實啫，呢個係嚇。OK 嚇。 我哋現代嘅陳家洛係中意鬼妹嘅。 唉，真係慘。但係呢個陳家洛係咪？ 香公主係鬼妹嚟嘅， 鬼妹係 外籍外籍外籍 外籍 非漢人。唉，嗱，你有冇睇金庸小説先，靚仔？係嘛？人哋嗰個陳家洛總舵主幾威啊？係嘛？咁所以咧喺立法會咧，其實真係講翻嗱，今日流會啦，第四次流會。 哇！ 整得 好嘢 啊！咩啊？你话得啦，我做紧节目， 系 多谢你啊 ！OK， 我都冇做嘢，咩做得好嘢？ 各位郁文嘅支持者，各位普罗嘅支持者，各位 My Radio 嘅听众网友，大家好！嗱，我哋喺年宵嘅摊位咧，就即系喺31至33号啊，咁啊，而家就开咗张噶啦。咁咧，鬱敏而家要介紹嘅咧，呢本書咧就喺年宵咧特價150元，呢個就係年宵價。咁呢本書咧就係比橡皮圖章更不堪，就係舊年書展出嘅。咁呢本咧就係新版嘅再版發行啊。嗱，呢本書咧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呢本書咧，唔係好似鬱敏以前嗰啲啊，即係講立法會嘅書，其實就係嗰啲就係講我自己喺立法會。嘅一啲動議啊，或者我一啲發言稿，將佢輯錄成書，分咗類，分咗題目。呢本咧，直情係去分析成個立法會嘅運作，分析呢個行政同立法關係嘅。所以呢本書係好值得大家睇嘅。咁希望咧年宵大家嚟維園係嘛？鬱敏咧大部分時間都喺度嘅，即係晚飯後我都會喺維園嘅。咁大家可以嚟揾我啊，買本書。簽個名，甚至乎影張相，亦都支持我哋普羅政治學院同埋 My Radio 嘅經費。大家亦都可以嚟到普羅政治學院嘅攤位度咧，就交呢個月費都得嘅嚇。咁我哋有預備咗啲收據啊，同埋啲表格，係嘛？咁呢個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嘅新版咧，就係年宵價150元。咁我哋準備咧。即係喺年宵嘅書咧就唔多嘅，大概1000本左右。咁大家咧就有買就趁手。 今日又流會嗱，佢哋咧就最近呢兩個禮拜咧就發明咗一個方式，就令到你咧就好難點人數嘅，就係每答正12咁啦，一個鐘頭，譬如答正，咁佢哋咧就自己放風14分鐘， 就一齊出去， 一齊出去 walk out。咁人去前廳又好，屙尿又好，大便又好，係嘛？打電話又好，咁跟住咧就翻入嚟。咁你響鐘就冇得響，次次都坐緊35個人喺度嘅，就咁樣。咁所以嗰個進度就快咗好多。咁於是喺上個禮拜我就提個休會待續，就搞咗佢2日。咁今次咧繼續去到嗰個全體委員會階段，第一 part 係辯論呢個合約凌駕，跟住就第二 part 咧。就是局長的修訂案，第二 part 就是那個所謂公平使用，就是議員提的修訂案。第三 part 呢就是局長提的那個，第四 part 呢就是小弟了，42條全部都是咬文嚼字的，沒人識講的了，是吧？那有排都未輪到我。 不是，教主，我想問為什麼今天會是這樣又偷到雞說什麼流會的？因為我見報道呢說他們在門口又塞住了，什麼行慢兩步。 不是，今天有個爭論呢，就是有些企業，因為那個立法會的大即係嗰個會議室咧，啊，即係我哋叫個 chamber 咧，即係大嘅會議廳咧。咁一出門口咧，就有兩道門嘅。 係。 咁佢啲契弟咧就兩道門中間講電話。 係，我咪話係。 就 拗佢哋攝住。 就拗緊企嗰個位算唔算係即係有出席？你明唔明啊？拗緊呢樣嘢嘛。咁我哋話：屌你嗰個位點算啊？咁差你出去講電話喎。咁佢唔係，我冇行出個門口。 喂，嗰個位算嘅話，咁立法會範圍裏面都係話有冇出門口噶啦，咁講。 咪咯。咁但係今日流會就好意外嘅，我覺得係佢即係佢哋都冇諗到，原來真係唔夠人。 嗯。 你明唔明？因為中午大家個戰意鬆懈咗，最重要係我講完嘢流會啊嘛。屌你！嗰啲人真係聽一次性生活津貼覺得好過癮，可能屌你失咗 四啊！ 哇，性生活都 都有津貼。 係啊，佢即刻諗起自己冇性生活，所以即刻要翻屋企。 真係我講完之後，跟住冇幾耐就流會啊！我講完之後，係啊，泄咗道氣，要得一次性生活津貼，仲係民建聯添喎！我講嘅時候，成班坐曬喺度噶嘛，你明唔明 啊？其實佢哋呢個係離場抗議嚟喎。 係啊係啊， 抗議得一次， 可能係離場抗議，即係冇俾兩次性生活津貼。唉，即係其實去到呢個地步咧，就大家都係得啖笑嘅，係咪啊？咁而家嘅情況咧，嗱，你又即係嗱，聽日其實要開四個鐘嘅，九點至一點。咁今日係三四點流會，都無關宏旨啦，因為嗰度係四個鐘啫嘛，八點鐘係完嘅啦。咁你四點鐘流會，咁啊四個鐘啦。咁聽日係四個鐘，即係八個鐘啫，係咪？咁就有兩條。有兩條友話開心都，做咩？做咩啊？唔撚使做啊！屌你真係，我都覺得好奇怪，係咪？仲有咁多嘢，跟住仲有高鐵啊，大佬！呢、這個禮拜五嚟， 你知啦，邊兩條友 傷診 啊, 啊？大聲啊！屌你，因為其中一個診唔識講合約凌駕，講六分鐘就俾個主席喺度。咪你哋講緊咩嘢咁樣嘛？ 好似又話咩？喺裏面講嘅時候，跟住唔識，跟住然後後屘要問翻鍵盤戰線點樣講？我聽講 嗱，鍵盤戰線咧就俾咗本天書佢哋咁好嘅，但係呢啲友平時都唔睇書噶啦。屌你個立法會咁多文件都唔睇啦，你見咁厚嗰本嘢，中英文都有，佢唔睇啊嘛，大佬。咁但係有幾個就肯做下功課嘅，因為唔衰得噶嘛。譬如范國威咁，咪講咗兩次咯，係咪？因為范國威俾我趌佢嘛，話佢一月已經退出法案委員會啦嘛。咁所以而家咪要努力啲咯。咪其實成件事都係好嘅，因為而家啲泛民落咗水啊嘛。咁但係我哋講翻上一次公務小組講呢個高鐵撥款，咁啊阿梁國雄就指住盧偉國。攞个身份证嚟啊！我怀疑你唔系人啊咁，屌你啦！你听我讲，跟住嗰条友，你而家冒犯我，梁国雄议员，你收唔收翻？咁卵冇 EQ 嘅，佢话你唔系人，系啊，我系鬼，咁点咧？咁咪继续讲咪得咯，系咪？咁跟住嗱，呢个梁国雄议员，请你收翻。梁国雄梗系唔收啦，唔收。好啦，咁啊赶佢出去，系咪？咁于是我一见佢赶佢出去，其实嗰个会我冇份嘅，我入去做架梁嘅啫嘛。咁我 行過， 我行過，我開緊嗰個截取通訊嗰個法案委員會，跟住郭榮亨同我講：喂，鬱敏嗰邊嘈大交，我哋過睇下咁。咦，屌你嘈大交，咁咪過去睇下咯，就咁樣嚟嘅啫嘛。 唔係啊，點解會叫你過去睇下？叫你過去做咩？ 唔撚知。結果過去咪出事咯。過去就係因為我又喺度，你明唔明啊？跟住咪出事咯。好啦，咁 咩叫你啊？郭榮亨啊？ 郭榮亨啊？ 咁撚八卦啊？係 啊！佢都咪嗰邊嘈交啊！公務小組嗰邊，因為我唔係公務小組噶嘛，你明唔明啊？我坐財委會。 呢個故事係教翻你，即係逢親有人嗌交就叫你過去啊？ 唔係，唔知。咁我戇撚鳩鳩過咗去啦，係咪？過咗一見，哇！場面好混亂，跟住有個陳偉業，你知好撚大聲喺度鳩叫嘅，最叻就係咁。咁喺度慘叫，跟住阿毛又叫人哋攞身，係可恥咁。咁阿毛又叫人哋攞身份證，話人哋唔係人。咁好啦，跟住就趕阿毛出去。跟住我就指住啲泛民，就係呢班撲街啦！我話支持修改議事規則，係咪啊？而家咪可以改人啦，任佢趕啦。跟住陳大舊埋嚟，做咩成日鬧民主派啊？係咪而家應該幫手，唔好俾佢趕出去？屌你乜！我你話你鬧得少咩？你屌你真係廢！就係因為我鬧佢，跟住嗰班人死死咪控埋嚟咯。咁就控住阿毛囉，你明唔明啊？跟住我就同佢講，我話嗱，你一係就趕晒呢度啲人出去，係咪？我一個九秒九都冇用啦，係咪？一個屌你老母，而家十幾個，你抬啦咁。我成日話俾佢聽，呢個係唯一個方法。你抬十幾個人點抬呢？嗰日我數過有17個保安，係咪？即係我嗰日衝出去嗰日17個保安。咁跟住到大家落唔到台，跟住我走埋同盧偉國講：算啦，屌叫攞身份證啫嘛，你明唔明？你明 唔明？去睇咯。 我話你收翻啦，你收翻啦，咁收翻啦。咁佢話唔收喎。跟住就有人走同阿毛講啦，你明唔明？後屘阿毛又講一句：好啦，你唔俾身份證都好啦，嗱，你做翻啲似人嘅嘢就得噶啦。唉，我而家當你係人啦，咁屌你老味。跟住盧偉國話：哦，咁你即係。啊！冇冒犯我啦，我今日我收翻我头先讲你出去嗰个屌，我好啦，好笑啊，系嘛？所以有我做立法会议员咧，系趣味性多咗好多嘅。 唔系经历过头先你嗰个故事之后咧，我觉得广大听众都会问一个问题： 究竟有乜撚嘢人係唔道德立法會議員？咪係冇學識嘅要求喎、啊！屌你老味嗰件事， 我講咗好耐啦！屌你乜人投票都唔使喂。投票咧，我哋禁制噶嘛，你谂下你跛都投到噶，你咬住支筆篤咪得咯。你有冇睇过投票？一个绿灯就赞成，红灯就反对，黄灯就弃权，咁你就跛嘅，啲手唔喐得嘅，咬捻住支铅笔篤就得咯。 但是那些泛民，他們怕投錯票噶嘛，他們要找嘢遮住另外嗰兩個掣噶嘛，先至夠膽撳噶嘛。 咁而家咧，其實成個立法會都基本上是空轉的了，但是政府企得很硬的。他現在呢就講回昨天那個、公務小前日公務小組的事，跟現在呢就直接越過公務小組，因為這個撥款呢就因為這些是工程， 你說高鐵是不是？ 是高鐵， 高鐵嘛， 這190億的、就是、 追加撥款 超支的錢，就一定要先在公務小組通過，然後再去財委會。咁而家公務小組就爛咗尾，佢就直情係越過公務小組，就直接送嚟財委會。呢個禮拜五即係聽日啦，聽日晏晝就嚟㗎啦。不過聽日晏晝嚟咧，就唔係陳建波做主席啦，就副主席陳鑑林做啦。因為陳建波話：屌我唔撚做啦，屌你成日搞我嘅，佢指住我添啊！佢鬱文你都搞我啦，我冇話我搶你個麥啫嘛，屌你係嘛？我嗰日咁樣嘛，擰住面拉佢個麥啊嘛，係嘛？拉到個咪甩咗啦，跟住佢咪用第二個咪出事咯，贊成咁咪出咗事咯，你知唔知啊？嗰、那個唔係佢個咪嚟噶嘛，條我掹咗佢個咪啊嘛。咁陳鑑林咧就叻啲嘅，佢就唔會好似陳建波即係 EQ 咁低，俾你啲即係俾幾個人你挑釁一下佢，跟住佢上頭啊，駁你嘴啊，咁啊越搞越。咁而家我同佢哋講，嗱，而家有一條新招啦，你撩呢個陳鑑林啦，撩到佢興趕你出去，係嘛？咁唔出，大家一齊唔出。咁跟住到第二個又撩佢，係嘛？咁啊喺度拖時間，好過你成日喺度咩中止待續啊、休會待續啊。跟住到37A，即係我哋可以提呢個臨時動議，不需預告，唔止一項咁。而家佢唔係噶，佢到差唔多咧，佢係剪你噶啦嘛。總之你所有嘅議員加埋資準，你提大約100項到，每項表決係1分鐘。屌，咁拉咩布啫？係咪？2個鐘頭搞掂。我哋2012年嗰次佢哋未 alert 啊嘛，仲有未去打官司啊嘛。即是長毛冇去司法覆核啦嘛，嗰陣時仲未千幾條啊，咁咪冧咗咯，係嘛？544局咪冧咗咯，喺財委會咪賠唔到錢咯。咁但係而家唔得啦嘛，而家法院做咗個裁決，佢動不動就話俾你聽，嗱，法院做咗個裁決，司法機關係唔會管理立法會嘅嘢嘅。咁啊，立法會主席佢係可以因為維持個會議秩序，佢係做乜都得。 唔係，教主，我有嘢想問，因為我見報道有話咧。佢係其實係97之後，即係主權移交之後，第一次政府用咁嘅方法繞過公務小組職 權。唔係有，以前都試過嘅。 唔係，即係97之後啊，講緊係咪有咁？ 嗱，我記憶中咧，就97之後都試過嘅。 係， 但我揾唔到邊單咧，我叫啲助理可以 check 下嘅。咁但係非常之罕見嘅。如果唔係，你要個公務小組嚟做咩？但個公務小組其實都係財委會。即係下面嘅一個小組嚟㗎，我哋財委下面有兩個小組嘅，一個係人事嘅，一個工程。因為政府嘅撥款要嚟財委會攞錢咧，通常都係兩樣嘢嘅，一個就是開委，你明唔明啊？譬如而家 編制嗰啲 啊，人事編制，咁佢哋嚟人事編制委員會，一個就係工程，包括學校起學校、起校舍嗰啲都係工程，都要嚟呢個公務小組，係咪？都係呢啲咁嘅嘢嚟嘅啫嘛。咁跟住好啦，你人事。編制通過或者公務小組通過呢啲咁嘅錢，咁就嚟財委會度撥款。咁其實啲問題已經係重複又重複噶啦。即係喺你人事編制小組話要開呢兩個位啊，咁大家有意見問啱，其實噏曬噶啦，政府係答曬你噶啦。跟住嚟到財委會，其實又係問翻嗰啲問題嘅啫。不過佢呢個係一個即係、就是、一個程序，咁亦都即係代表你立法機關咧，呢、這個係監督政府一個最有效嘅工具，特別係錢，係嘛？咁但係而家因為始終就係個成個結構咧，就係佢人多過你，一投票你係輸嘅。 嗱，咁簡單嚟講咧，呢個繞過對於嗰個追加撥款嗰個進度或者佢個結果有咩影響咧？ 個進度就係佢會快咗咯，你明唔明啊？你佢唔想喺個公務小組繼續同你喺度糾纏啊嘛，係咪？嗰度已經搞4個禮拜啦嘛，咁佢寧願嚟財委會，我估佢都會過咗年之後。即係點最快都要2月底或者3月頭先會通過撥款，咁佢而家好恨即係我加會喎， 加禮拜六， 唔係加禮拜六，同埋佢因為佢之前有個講法嘅，就係話嗰個高鐵一定係三月之前要有撥款啊嘛。咁佢而家繞過就係話，因為預咗過年，同埋再加上喺二月嗰個會期，可能嘅時間比較緊迫嘅話，佢而家呢個做法就係，即係睇佢個勢，其實係好有九成機會係直接過到。跟住之後嘅話，港鐵嗰個咁樣嘅分股去派所謂派股，然之後填氹嗰個方法就照佢咁樣照嗰個進度去搞。 而家即係老實講，如果佢要表決，咁你都係難佢唔到嘅啦，係咪？而家立法會就係咁樣，除咗打交，仲有乜撚嘢做啫？你一般市民又唔明白，你一定要幫我阻住佢啊！冇理由又攞190亿啊！屌，鬼唔知係媽係女人咩？佢41票，係嘛？呢邊計埋我哋呢啲所謂激進派，得個26票，一投票你就輸，係咪？前面個過程咪俾你噏下嘢咯，係咪？就咁啫嘛，拖多2-3个礼拜好未啊？4个礼拜好未啊？到最後咪要表決，好似嗰日要表決，我咪9票9咯。因為我提嗰2个臨時动，我提100几个臨時動議，佢 cut 剩我8个嘛。咁又擺喺最後，咁啊而家最後2条啦，咁啊陳曉波，我噏完嗰2条，我仲托住個腮扮冇嘢，你知唔知啊？ 跟住9秒9啊， 跟住就9秒9啊，跟住我出去就係、是，其實話俾啲泛民聽，嗱你出嚟咯，你唔出嚟冇用嘅。 喂，咁而家咪擺明搶錢啦？ 因為霸佔個專才，係啊，嗱而家其實咧仲有1地2檢啊嘛，係嘛？所以我睇到泛民咧，佢都可能即係都要攔佢嘅，但係佢會唔會好？佢又唔會聽我講嘅，屌你黃文叫我做乜我就做乜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其實就真係我哋牽住佢走嚟㗎，好明顯。屌你乜嗰陣時我衝出去，佢開記者會鬧我噶嘛？而家佢哋都出去啦，係咪啊？而家佢哋出去啦，成日鍋歐啦，係咪啊？咪呢啲嘢我冇所謂嘅，我覺得但開風氣不為師，係咪？成功不必在我。係嘛？功成一定有我咧，未即係未死嗰陣時，斯洛華都講呢啲，係嘛？冇所謂㗎，我 唔區公投嗰陣講啊， 係啊，唔區公投講啊嘛，係嘛？ 我喂，鬱敏你真係犀利，鬱敏喺度做節目，佢又聚咗好多人啦，同埋有外國人喺屋企度聽你做節目嘅，你有冇見到？ 係係係。 嗱，我哋為咗外國人聽得明咧， 咪教你啊，翻譯俾佢聽嘅， 時間交俾你。你真頭先鬱敏講嘅嘢，而家由英文由頭到尾講一次。 咁啊，真係難啊，真係你黃楊達。 唉，唔係你繼續去繼續， 唔係我哋， 有個博士喺度呢啲工作又唔輪到我做嘅。 喂，阿吉神走咗未啊？ 吉神喺度，吉神喺度， 吉神走咗啦，好似係咪？吉神有啲佢畫嘅利是封啊，大家一間幫襯下，50蚊一集，啊，行埋去幫襯，買曬啦咩？買咗2沓，你冇攞出嚟賣啊！拍賣有，仲有 ，OK。咁我哋休息一阵。 喂，即系嗌人买嘢先。 吓，买嘢吓，买嘢呢系你做噶，我面皮薄啊嘛。 喂，休息嘅。喂，我哋而家休息一阵。喂，暖场又系我叫卖友。 Okay. 我哋而家休息一阵，但系咧喺休息期间咧，就大家 真系帮补下啲性生活津贴， 真系要津贴。喂，过去做过一次性津贴， 唔系呢个系无限次津贴吓。OK， 其实嗰个咧就系嗰啲，其实嗰个系咩啊？嗰啲低收入。 低收入。 就你冇攞综援嘅。同埋你唔係住緊公屋嘅，但係你係低收入，可能輪候緊公屋，咁於是就交關愛基金嗰度有嚿錢嘅，咁然後咧就又要資產審查嘅，咁就俾一筆一次，俾一次一次過，你攞咪一次過咪一次過咯，一次性，跟住後面係生活津貼， 係 嘛？咁於是咪變咗一次性生活津貼咯， 邊 有咁撚柒嘅人啦，係咪？仲要掛個橫額出嚟，仲要擺2条女嘅相，咁先令人遐想啊嘛，係嘛？你先引起人哋嘅遐想，屌呢個係蔣麗雲，嗰、那個係李慧瓊，跟住下邊一次性生活津貼。即係唔怪得啲街坊同我講鬱敏唔夠，你同蔣麗雲講。 喂，教主，我覺得你頭先最精警嘅描述咧，係描述係2条女啊！喂，一般市民行過都見到2条女啊嗰度，個 banner。 咪買嘢先啊！我唔理你一次過定係分兩次。喂，啱唔啱？大家過嚟多幫襯。 嗱，我呢個節目係準時開準時停。 係， 就唔同你嗰啲節目。 係。 OK， 休息一陣。买完嘢翻嚟继续听。 各位鬱敏嘅支持者，各位普罗嘅支持者，各位 My Radio 嘅听众网友，大家好。嗱，我哋喺年宵嘅摊位咧，就即系喺31至33号啊，咁啊而家就开咗张噶啦。